哋教会嘅意象系我哋更加似耶稣基督，似耶稣基督系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其实每一个基督徒要走嘅，所以当我哋行完呢个人生路程嘅时候，我哋会见到主。约翰一书第一节第三章一至二节话俾我哋知道，有一日我哋要似耶稣基督。所以而家你唔似咧，到嗰日你都要似，因为我哋属于佢。喺呢个似耶稣嘅路程里边唔系好容易，所以旧年我哋讲到福音系我哋要归回嘅。今年咧，我哋嘅主题系讲到神嘅灵要带领我哋每一个人。我哋系需要神嘅灵嚟去帮助我哋走呢个世上嘅路程。今日咧，我系讲第二讲咧，就系圣灵向教会嘅说话。经文咧系取自呢个启示录第二章第八节至第十一节，经文就好短嘅。咁我一齐起立，我哋诵读呢段嘅经文。我哋今次系一齐读，因为得四节啫。第二章第八节，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那首先的、末后的、曾死过而又活过来的，如此说：我知道你的患难，并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会堂的人。你不用怕什么你将要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一些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所带来的害。我用回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一个祈祷的经文。有意的应当听圣灵向弟兄姊妹所说的话。我们低头，我们祈祷。主，今早早晨，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照明我们应走的路。特别今年一个新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俯伏在你面前，求圣灵对我们讲说话，好像昔日圣灵向士每拿教会一样讲说话一样。多谢主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主带领，叫讲的和听的都在圣灵里面同蒙造就，同得恩惠。听祈祷奉主耶稣名字，请坐。士每拿是什么地方呢？早期教会的时候，或者罗马帝国的时候，士每拿和以弗所呢，是当时罗马时代呢两个很重要的城市。这两个在罗马王和罗马政府底下呢，以弗所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一至七节讲以弗所教会，以弗所士每拿呢，其实两个重镇，两个重要的城市呢在那里争紧的，即是在罗马皇帝的底下争紧，好像我们今天呢香港和深圳在争紧，跟中央政府争紧的地位，昔日都是一样。所以互相比较，新的时代呢，以弗所呢在第二章第一节讲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很辉煌的城市，但是今天你去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是找不到那个城市的。但是如果你今天呢去士每拿呢，你是找到那个城市的。那个城市在哪里呢？教低一些灯你就看到。是土耳其，这个黄色的地方就是土耳其。那士每拿呢就是这个 Izmir， Ismail， 这个地方就是士每拿教会的地方，就是士每拿的地方。今天仍然存在的，而且呢听闻呢是一个旅游景点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有没有去过的？没有，那你可能要上网看看，那是一个景点来的。那你可以开一些灯。昔日在新约教会的时候呢， 士妹拿不是一个旅游胜地来的，但士妹拿很出名的，出名的是什么呢？出名就是教会里面一些很出名的人，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殉道。其中一个呢，就是当时的主教叫做 Polycarp， 这个波利甲，他受到当时的政府来去迫害。其实呢，政府未捉他之前呢，他已经发梦了。他发了一个什么梦呢？就是自己的枕头呢是被火烧。他梦醒了之后呢，他就跟那些门徒呢，跟从他、学他的人呢，就跟他讲，他说我将来呢会被火活活烧死。真是罗马政府要通缉他。咁呢，佢真係逃，佢啲会众呢就叫佢走啦，你走啦，唔好留喺呢个地方。咁点知呢，佢就俾人出卖咗。咁所以呢，政府就捉咗佢。当时呢，佢就被带到去刑场啦。主持刑罚嗰人就同佢讲啦，其实好容易㗎，我哋好容易放你㗎。只要你唔认耶稣基督係你嘅主呢，毁谤下耶稣基督呢，我们就可以放了你的，很容易的。波利甲怎么跟他说呢？他说我侍奉主86年了，就是这个是他自己的见证。他说我侍奉主86年，他对我，即是神对我呢，是没有做过任何错事，我怎么可以向我的主说一些亵渎的说话呢？这个主管跟他说，如果你不否认耶稣的话，我就叫野兽出来吃了你。他跟我主管说，就叫野兽出来吃我。那个主管就很生气，他说是这样，你看不起我这些野兽是不是，那些狮子是不是，用火烧你。于是真的捉他。那因为他年纪都挺大，所以没有绑住他，用火烧他。他跟他说，这个波利甲跟他说，你现在用火烧我是一时的，是暂时的。他说有一种火烧到永远的，就是地狱的火。他说如果你不信耶稣，就是我现在就叹这种暂时的火，到时你就叹那些永远的火，就是这些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波利甲就是被火烧死。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听说就是那风吹他烧不死他。于是那个士兵见到他受苦呢，一路即虽然是烧不着他，但是呢，因为你知道你自己煮送的时候辣亲都很痛，那个士兵就用把刀掌刺死他，他就这样死，他不是真的烧死，他是被人用刀刺死。士妹拿就是出名的地方，就是那些为主殉道的人，就是这个主教呢在那个地方殉道呢，所以出名，不是因为旅游景点。但是当你看回这段经文，圣灵向士妹来的教会，这位的圣灵呢，是我们今天要所讲的。作者呢，将在第二章这里呢，他要将这个圣灵对士妹来教会讲说话，这个圣灵呢，跟第一章的耶稣基督做一个比较。你看第二章第八节呢，那个那首先末后曾经死过又活过的这样讲，这个呢是哪个讲呢？因为第八节，因为第二章第十一节是讲圣灵讲的嘛，但是现在是讲的哪个讲？那首先末后曾经死过的，那这个是哪一个呢？在第一章17-18节呢，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换句话说，作者将圣灵呢和耶稣放在一起，好像同一个人。咁咧，然后喺第十一节咧，所以咧，佢话凡有意咧，就应该听咧，就系第一章讲耶稣，第二章讲到呢个末后首先死而复活嘅呢一位就系耶稣基督咧。同时喺第二章第十一节咧，就系圣灵讲紧说话。咁咧，唔单止系咁咧，第二样嘢咧就系佢与旧约时代嘅耶和华做一个比较。点解咁讲咧？有一个片语呢，就在七封书信里面呢都有提的，但是中英文圣经呢是很少直接翻译出来的，就是在你的手上的经文呢，如此说呢，这三个字，第 第二章一節、八節、十二、十八、三章一節、七同埋十四。新譯本咧就話這樣説，弟兄姊妹你要留，你要知道咧，如此説呢三個字咧，喺舊約聖經咧係用喺邊個人身上？如此説咧？有兩段經文要跟你看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它不是一行行出來，所以現在給你看完我要說的東西、因為昨天整的時候是一行行出來的，現在就不是、不要緊，這些 technology 的東西 給你看完也好的。阿摩斯書一章六節又說如此說，尼迦書第二章第三節，所以又話如此説。呢、這個如此説啊，雖然喺新約聖經係希利文，但如果你翻到去亞摩斯書、先知書裏邊咧，好多時候邊個係如此説咧？唔係普通人，係耶和華自己啊。換句話説咧，約翰要我哋知道咧，就係、是、要我哋明白咧，呢位耶穌基督向教會説話嘅呢一位，就是舊約聖經的耶和華。這個其實就是第二、第三章這位三位一體的神其實都一時同時出現的。弟兄姊妹，舊約聖經的耶和華如此說，然後第一章講到耶穌基督，然後每一封書信都引用耶穌基督一個特性，然後講聖靈向眾教會說的話。所以三位一體的神都同時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出现。其实有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又是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即不是一行出来。新旧约圣经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其实有两方面，如果你真的要问的时候，第一，旧约是预言耶稣基督来，新约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已经来了，而且会再回来。其实耶稣是要来两次的。旧约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基督是要来两次的。去到新约呢，新约圣经告诉你他已经来了，不过会再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好像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些以色列人一样，那些信神的人一样，等着耶稣的第二次来。他们等着耶稣第一次来，我们等着耶稣第二次来，所以其实我们跟他们没什么分别。在这个等候里面，你怎样生活呢？你看回旧约圣经里面那些属神的人怎样生活呢？我们应该学他。当然学人呢，有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缺点的里面，但是那些人在旧约圣经里面怎样相信耶和华，怎样去信靠他，怎样去生活，其实是我们的借镜，因为他们等着弥赛亚来，我们现在在等着耶稣基督再回来。在耶稣未回来之前，你怎样生活，这个是神要我们在今年里面重新去学习。还有第二件事，旧的圣经是预言到圣灵会来，而且会降临在属神的子民里面。你看回旧的圣经，其实圣灵已经在那里，不过不是个个都会有圣灵降临在他身里面身上。旧约是选一些人的，很多时候都是先知皇帝先知 有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但是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告诉他知道，神的灵圣灵是要降临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你信了耶稣吗？如果我们举手说我已经信了耶稣，我想问有没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呢？有。我们每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因为神是讲得很清楚的，凡是属神的人相信他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时代里面，我们每一个都有神的灵。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如果真的有神的灵在我生命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我的生命是这么软弱呢？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们没有一些德性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一些 跟从主的时候，不是我们没有一些我们是可以荣耀主所做的事的时候，不是，而是在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有些地方是软弱的，而且是经常的软弱。为什么？如果有神的灵，为什么我们仍然都缺乏了那种能力呢？所以今年我们要回到圣灵领引这个主题，我们很感谢神。新旧约圣经所预言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已经应验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怎样去求神的灵来领引我们。上一堂我讲到，我们不会走灵恩派教会的路线，我们不会追求讲方言、讲异象、赶鬼医病，我们不会追求这方面。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神是很实实在在在你的生命里面怎样去改变你，更加似耶稣基督。神怎样能够透过你读经和祈祷去跟他这个关系里面怎样去改造你这个人，我们要讲这个。上个礼拜我们鼓励很感谢神，上个礼拜绝大部分人都出来拿了那个读经讲读经的计划，我们有一些 extra 在后面那里，如果你上个礼拜没有来要拿回的在后面那里。这个读经的计划呢，其实是鼓励弟兄姊妹，当然你有你自己的灵修，你有自己的读经的计划，我们感谢神。但是这个读经的计划其实是要我们每一天都有一些时间读圣经的时候让圣灵跟我们讲说话。 你要给机会上帝跟你讲说话。你平时你即是你，我们个人都很忙，是不是？我们十分钟，我们上个礼拜讲十分钟的时间，你有没有十分钟的时间可以坐下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灵可以跟你讲说话？我不知道你过一礼拜你们有没有这么做，我又不会 check 住你们。不过这个是你自己先，是你先不吃底，是你吃底的而已。你不做这件事，即是你连给上帝的机会跟你讲说话都关上门的时候，是你自己吃底。但如果我们今年是要讲到圣灵领引的时候，你怎么去被圣灵领引呢？不是坐在家打开电视就搞定，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应。而今对士母来教会的说话呢，记载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也都是对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人讲说话。有两点呢，我跟弟兄姊妹思想。第一点呢，就是教会即是跟从主的人呢所面对的问题。在这个秩序单章里面呢，经文背后呢有一个图画呢，我希望呢看图识字呢能够作帮助弟兄姊妹呢去了解 去欣赏使徒约翰在这封信里面他写些什么给我们知道。在这个图画里面呢，当时士妹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当时士妹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在第九和第十节。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贫穷，也都知道主的毁谤话呢是撒旦会堂里面，你不用怕什么事，你要受的苦。看啊，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一些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有几个名词呢你和我要留意的。患难、贫穷、毁谤话、受苦、下在监里，然后最后患难。我想问你，这里有多少个名词在这一连串里面？多少个？患难、贫穷、毁谤话、受苦、下到监里、患难，六个，是吧？患难是一头一尾同一个字的。咁咧，呢一大堆嘅名詞裏邊咧，可能比較陌生，即係比較冇咁陌生嘅咧，係貧窮咯，係嘛？我呢度可能有啲人窮過，你知道咩叫貧窮？我屋企又窮過，所以我知道咩貧窮。我唔知道你屋企，可能好多人都係，即係呢度有啲人都係大户人家出生，係嘛？富有嘅。啊，我屋企窮過，所以我講貧窮嘅時候，咁我知道咩叫貧窮。下在监里面，这里有没有人坐监的呢？ 不過你都知道係咪？即係咩叫坐監？你大概都知啊。睇電影、睇戲，你都知道咩叫坐監，係嘛？所以貧窮坐監，我哋都可能冇咩問題去了解。但係其實呢一大堆字咧，要話俾我哋知道咧，因為信耶穌嘅人咧，會有呢啲嘅苦難，因為有信耶穌嘅緣故咧，係會有呢啲嘅苦難。而这个苦难是很多层面的。第一，贫穷，他说的是真的在物质上的贫穷。为什么当时的信耶稣的人在士妹拿这个城市，一个跟以弗所差不多那么重要的城市里面都会穷的呢？原来在士妹拿的城市里面，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会被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的非犹太人所鄙视，因此呢他们没有做失业，因此就算他们要做生意都生意难做的，所以变成贫穷，因为他们有信仰。我们穷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穷是因为社会环境，是不是很多时候都有一个社会环境，但是当时这班的基督徒，他们在士母拿教会这个富庶的城市里面不应该穷的，但是因为他们信仰，没有人请他做工，没有人帮他做生意，那就穷了。第二样呢，不单止是这样，毁谤的话，这个是对信耶稣的人，指控信耶稣的人呢，特别那些人会说，你们为什么不拜罗马王，只是拜你们的神，为什么不拜罗马皇帝？换句话说，你对罗马皇帝不够忠贞，不够 royal， 所以将基督徒变成反政府分子，极端的宗教主义分子。相信你都可能都可能在 Facebook 看过，就是10月25号就是圣诞节，是吧？现在在中国大陆10月26号呢是毛诞节的。你知道哪个毛啊？毛泽东的毛啊。不要过圣诞节，在中国要过什么？毛诞节26号。好像过圣诞节彼此送礼，因为毛泽东出世。当时在士妹拿，在亚细亚这些地方，在罗马政府底下，基督徒因为信仰都要面对这些问题，被人毁谤、贫穷。第三，下到监里面，因为信耶稣所以被人捉落去坐监。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玻璃甲这个的主教就是这样。作者要告诉我们知道，基督徒因为信仰带来的迫害，其实是因为撒旦的缘故。表面上就是犹太人，这里讲到犹太人毁谤他们，但其实呢，圣经讲是乃是撒旦会堂中的人。这个会堂呢，会堂是犹太人的专有名词，一讲会堂你就知道是讲犹太人的会堂。而这些犹太人的会堂呢，其实这些犹太人呢，其实不是犹太人，是被撒旦所利用，变成撒旦的爪牙，所以犹太人是逼迫紧基督徒，当时犹太人的撒旦会堂里面。弟兄姊妹可能问我们，现在好像没有这些问题，是吗？你现在信了耶稣，是吗？你在外面做一份挺好的工，是吗？可能你是主管，VP， 即是你没有这个问题。现在看下去个个都不穷，你个个都有钱，是吗？啱啱我哋冇，好似冇呢个问题喎，系嘛？但我想同你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就系咩叫患难咧？患难呢个字原本嘅意思就系压力，或者叫人被粉碎嘅压力 ，pressure 同埋 crushing pressure。弟兄姊妹，我想问你，你有冇压力？我哋有冇面对我哋嘅压力？我们有没有面对信仰所带来的压力？我们因为信耶稣，有些东西呢 是我们不可以做的，有些事我们不应该说的，对不对？或者我们想耶稣，有些事我们一定要做的，有些事我们一定要说的，其实这些应该做不做，不应该做做，或者不应该说说，说了不应该说的事，或者不应该说的事说出来，其实这些是压力来的。因为我们的信仰，所以有某方面的压力。或者举个例子，即是我们这里大部分的人有小孩，是不是？小孩做错事，我们呢要骂他，是不是？要责备他。但是因为你的信仰，你知道你可以骂他，但是不可以用粗口骂他。你可以生气，但是不可以含怒到日落，对着个仔，对着个女，是不是？你不可以，你知道这个，其实这个是一个压力来的。就算你知道你要生气了，你要骂他了，而且你的性格可能是那些破口大骂的人，不快那种，那只。但是因为你的信仰，你要知道你要控制你自己的时候，那个其实是一个压力来的。所以有些人承受不到这个压力，就怎样闹了先，爆了先。我举个例子，这个不是一定是真的，不过我想大概我们都会有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在种种的压力底下，我们怎样去承受呢？因为这个其实跟我们信仰有关系。再说贪心， 你和我都知道我们不应该贪心，但是我是有个贪心在里面的。旁边那个喷那只香水香一点，或者旁边那个人的标名贵一点，那你想想怎样去拿回来呢？压力、贪慕虚荣、嫉妒、怀恨、怀疑或者多疑、多愁善感、畏惧，背后其实这些都是跟罪很有关系。你怎样去面对这些压力？因为有信仰而带来。即是其实没有的，如果你没有信仰，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你生命里面，人家贪你就照贪，是不是？没有问题的，没有压力的，是不是？个压力就是怎样去贪到那些东西回来，你根本没有压力的。但是因为我们有信仰，我们有个道德的标准，所以有压力，你怎样去面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是会带来压力，因为是有公义错误在当中。我们要选，我们要选，在我们选和选的时候，你是靠着什么呢？所以在这里呢，作者呢就告诉我们知道，其实没错，我们面对信仰带来的压力，但是神的灵会帮我们。喂，挂得了，开错了快。这个是我的 recover file，所以没理由没了的，所以不怪得是这样。 Sorry 啊，OK， 你啱。所以跟住呢要讲呢，就是没错，我们的信仰不多不少带来给我们的压力，但是圣灵会给教会或者信耶稣的弟兄姊妹怎样去面对这些压力。第一样东西，圣灵要告诉我们知道你所信的那位主是哪一个。如果你看回这个图呢，现在清晰很多，很有趣的。这封信开始的时候， 那首先的、末后的、曾经死过又活过来的这位的主是一位什么主呢？约翰在七封书信里每一封书信开头的时候都将第一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那个的图画呢抽一些出来讲的，所以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在第二章第八节这一句的关于乎这个讲说话的这位的耶稣基督呢，其实在第一章已经将它形容过出来。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两处来去形容主耶稣呢？这两节来形容是对士母尼教会作一个开始，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我想有两个原因，我想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主耶稣是教会和全每个人的主，那首先的末后的，即是第二章第八节，他可以为我们全个人的主，因为我们未出生之先他已经在那里，明天或者今晚好话不好听，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呢，他还在那里。他有没有权做你的主？你未出生他已经在那里了，你死的时候，死了之后他仍然在那里， 由开始到末了，由永恒到永恒他都在那里，他有没有权做你的主呢？绝对有。而且换句话说，你由出世那天到你离开这个世界那天，在你整生里面都是在这个有没有开始没有终结，即是首先没后的主的底下，所以他应该成为我们的主。第二件事，这个跟士母尼教会所面对的，因为他们的信仰为主受苦难甚至死亡，但是他们的主是怎样？死而复活的主。刚才我讲波利教，其实在早期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不怕死，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死了之后复活，而且去到那个地方更加好，所以他们不怕的，不怕殉道，不怕受苦难。我们今天会不会贪生怕死？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我们这位主就算我们死为他而死都没有问题？经文也是这样提醒我们，第十节他说你不用怕什么事，你所受的苦难好了，魔鬼要把你们中间的世人下到监里面，叫你被试炼，你们必受苦难十日，你务要致死忠心。这里提到十日，十日可以讲话是短暂的，跟那个首先末后的主这个十日是不得比的，是短暂的受苦，但是会得到主的祝福在里面。我相信早期教会殉道的人最大的安慰就是他们所信的这位主是首先末后，曾经死过又活过来。如果我们又信这位的主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反省我们一生？我们怎样去反省我们一生？今天你到这个的这一点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过去这么多年你信主这么多年，你怎样为他而活？现在再不要问过去的时候，将来我们不知道有多久的日子，你又怎样为他而活？这个是我相信早期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两句经文，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我是死而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不怕为主殉道，不怕为主受苦。我们都应该是不怕为主忍受信仰带来的压力。这位死首先末后的主给我们一个确据，他虽死但仍会生，这个复活的确据叫我们面对不同的苦难。一个靠主得胜的人在十一节有个应许给我们，那一节就说你不受第二次的死所带来的灾害。有人这么说，信耶稣的人呢出生两次只是死一次， 不信耶稣的人呢，生一次大死两次。再说一次，信耶稣的人呢，出生两次不过死一次。不信耶稣的人呢，生一次死两次。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出生一次。你今天坐在这里，是阿妈生你，不用讲给你知道，你都知道，是吧？阿妈生我的。信耶稣的人呢，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说重生呢，同神的关系恢复，你得救，信耶稣是重生第二次。第一次阿妈生个坐在这里生口口，第二次这里大部分人都生过第二次的，就是你信耶稣的时候重生得救。所以呢，坐在这里的，如果你未信耶稣呢，你只是生了一次，你要再生一次，就是要信耶稣重生得救。所以我很感谢神，昨天呢，我们李先生呢重生得救， 生第二次。我们信主的人呢都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信主的人一会离开这个世界，死一次个人都会死的。虽然是新年流流都要讲死，我们个人都要死一次。不过如果你信耶稣的话呢，是不会有永死的，死第二次。所以讲第二次的死，即是永远离开上帝，永远的死亡。信耶稣是没有永远的死亡，所以只是肉身死一次，灵性一个复活的身体同神永远在一起。所以不信耶稣的人呢，不单止肉身的死，还要死第二次，所以死得很惨。所以劝你们呢，如果你还未信耶稣，不要死第二次，不要那么笨啊，弟兄姊妹啊，朋友，生两次死一次好过死生一次死两次，对吗？我们很感恩，真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生了两次只是死一次？应该感恩，应该感恩。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问题压力的时候，求神给这个谁是我们的主这个应许这个的认知能够帮助我们。跟着呢讲完，我所信的主给我的恩赐，除了我们要知道究竟我们现在信谁是主，我们这个主其实是给我们有恩典的，给我们有恩赐的。因为第十节是这么说，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如果加上下十一节下半句，他说得胜的我必不受第二次死所带来的害。主的应许，如果主第十一节是主的应许的时候，第十节呢就是主给我们的赏赐。你要谋这三个字，这四个字，我就赐给。你不要看这三个字，第一次那个我是主，主是我给。我想问，如果主不给你，有没有呢？每日其实我们每日都向主求不同的东西，是吧？我们求呢工作上呢顺利，我们求儿女健康，我们求很多东西，是吧？主按着丰盛呢给我们的需要，甚至我们不求呢他都给我们。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求，一起身就求主要给我空气啦。可能你说主要给我透气，你不会说主要给我空气，是吧？不需要求的，主给我。所以神学家就说这些是叫做一般的恩典 common grace， 那大家都有的。主不一定为了你所求的赏赐给你，如果主是你有求必应那位的主，他是王大仙，他不是主。但是这里提主给你们， 给你的是什么呢？生命的冠冕。冠冕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有两个，一个字呢叫 diadem， 在圣诗里面都有的，就是皇帝的冠冕，就是英女王那个呢就叫做 diadem， 就是那个皇冠的冠冕。另一个呢就是 stephanos， 就是运动会之后，世运会之后，当时的世运会呢就不是挂个金牌上去的，是挂个冠冕上去，赢世运会运动会那个呢就给个冠冕，他就是这个冠冕，就是这个字所用的冠冕，就是那些在运动会里面赢了的人，这个冠冕就代表那些胜利的人，而且带来给他们的喜乐，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第二节，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得到得胜的冠冕，是因为基督徒面对生命的压力的时候，能够靠住神的恩典、神的灵，然后得胜。你再想清楚，都不是你自己的，个冠冕都不是你自己，是谁给你？上帝给你。所以我们人生里面一手 一生一世都是神的恩典，但是感谢神，神有一个应许，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压力都不同，我们所面对的苦难都不同，但是我们可以靠住神得到这个冠冕，因为是神的赏赐。我们忠心，我们尽心，我们当心去过每一天。我再说一次，我们忠心，我们尽心，我们当心的去过每一日，去荣耀上帝。我们的主是首先末后，曾经死过又活过，我们的一生都在他面前。我们未出生之前，我们出世之后，我们现在这个光景，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都是我们生命的。一会我们的敬拜队会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叫《牵引》。我选这首诗歌是因为我们需要神的牵引。当我们面对生命里面很多不同的压力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请敬拜队上来，我们一面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你去回想或者你去计划今年在你的生命里面，当生命因为你的信仰带来压力的时候，你怎样去面对呢？你的脾气、你的忧虑、你的惧怕，我们怕失业、怕失婚、怕失意，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不知道你的压力、你的信仰带来压力是什么。但愿主帮助我们看到，是祂牵引我们，是祂带领我们，是祂自己将自己给过我们，以致我们能够面对我们信仰里面的压力。所以唱的时候，请我们用一个默想祷告的心来唱，一个奉献的时候，奉献我们基督徒的